这个早晨外出啊，感觉天气还是有些比较冷的了。 嗯， 所以老年朋友应该穿上棉衣了。 嗯， 好在呢，就是这几天大气透明度也比较清晰，对于大家交通出行是比较有利的。 嗯， 那么本次冷空气这个过程中啊，这个北方多地将这个刮风降温，比如明天沈阳最高气温只有2度，呼和浩特呢仅为1度。那么在南方呢，阴雨天气啊也是持续不断。这个冷空气呢也将影响到啊长江流域，比如南京啊到了星期天最高气温呢只有11度，而且呢会伴有小雨，这个天气显得阴冷。所以前往江南旅游呢也要注意添衣保暖了。主持人， 好的，谢谢全老师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正。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午后的1:07，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个时间是属于环球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张帆。各位听到我的后面没有人在接话啊，因为袁一休一个小小的年假。那么今天呢，就由我在主播台上和大家一块儿来跟大家分享旅行的故事。那今天跟我们分享旅行故事的究竟是谁呢？我说袁一不在呢，我们肯定得有好帮手哈。来，我们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今天达人订阅号的这个单元当中，达人这个主角由谁来担当呢？我们来欢迎一下我的同事啊，也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小美。欢迎小美。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 小美是第一次来这个直播间吗？ 对， 来文艺广播。 是，其实之前一直在文艺广播的对过上班。在新闻广播最早的时候是。 最早新闻广播。 后来又去了青年广播。 嚯。 但是这次是第一次来到文艺广播的直播间，所以非常高兴。 这个小美没想到啊，年轻轻这个啊，转战的战场比较多。 旅游的地方也挺多。 是吧？哎，做什么节目平时？因为我跟小美虽然是同事，我们知道啊，北京电台里面这么多的频率，其实有的时候呢，能见面能聊天的机会并不多。 是的，是的。 是吧？挺忙的。做什么节目？ 现在在做一档动漫游戏节目。 哎呀， 就是传说中的二次元。 哦，你是从二次元过来的？ 对，我是穿越次元壁过来的。 打破了次元。 是 啊，这动漫游戏节目是吧？ 对的。 那平时能接触很多的做这样的工作的人？ 是，比如说像 coser 啊、声优啊、唱剑舞剑，或者是一些动漫游戏公司的制作人员。 这前面我都能大概听懂，大概起后面的一些专业名词就不是非常懂了，但是没有关系。大家如果要想了解小美的工作，了解你的节目内容，我们可以在什么时间、什么频率能听到？再重复一下好吗？ 在北京青年广播每周日晚上的7:00-8:00，漫游嗨翻天。 好， 嗯， 这个我记住这个时间了啊，注意听一听。如果大家觉得还是喜欢在环球旅行家里边听到她的声音的话，以后常来。 好的， 好吧， 没问题。 刚才不是小美说了吗？这个走的地方其实也挺多。 嗯， 对于咱们这个工作来讲，说这个话其实并不容易。 是， 一方面我在说，我说这个电台的主持人啊，我们的记者编辑啊，有的时候可能工作的原因去采访的地方比较多一些。 嗯， 哎，你这个工作能常出差，哎，顺便到哪儿旅行一下吗？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实。所以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也非常上心。刚才张帆也说了嘛，说其实作为主持人这个职业，平常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其实平常请个年假也是比较有限的时间。 我就说我这搭档原因就是因为待了这快到年底了，没办法，就是不休，这假期就过了， 属于不得不休型， 没办法了。就商量了半天让他先休。所以你刚才提到说咱们的假期其实有的时候挺难凑上的， 是 啊，跟自己的时间合适的。所以你平时什么样的时间能够出门？ 其实也要看家人的时间，因为我大部分出行其实还和家人在一起，所以这个时间就更难碰了。 啊，让我们理解一下这个家人。我现在我还是拿他做 不要脑补啊，不要脑补。 搭档一般现在家人就是带着孩子，是吧？带着孩子跟老公一块儿。 可能未来几年我会带上我的娃。 我明白了啊，这个状态明白了。所以现在跟着家人还是乖乖女是吧？ 是 啊，陪着家人一块儿旅行。这种旅行一般我们。过去你如果小的话叫亲子旅行，现在陪家人你来做主的机会比较多了。 是的，要自己做攻略什么的。 那通常去哪里旅行的比较多一些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刚才说了我们的这个职业可能没有太长的时间，我们来的达人嘉宾一般可能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在路上，所以我们老听了他们说，哎呀，在欧洲待了几个月，在南美旅行了很长时间， 所以今天大家也来听一听这个旅游小白是怎么玩的。 哎呦，真是小白吗？ 是小白了。这一听在欧洲待好几个月，突然觉得自己可能还是属于菜鸟这个阶段。不过菜鸟也有菜鸟的玩法， 菜鸟有成长的过程。 是的，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之前可能去亚洲比较多，比如说日本、韩国包括泰国这些国家，但这次今年出行就是一个多礼拜之前刚刚回来，终于下定决心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所以这次选择的旅行目的地是欧洲的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 真的是第一次？ 真的是第一次去欧洲。 原来肯定有过这样的想法，有过计划。 无数次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都被现实所打败了。这次下定决心说我要去远一点的地方看看，再加上其实自己也是半个文艺女青年，对这种欧洲的文艺复兴非常的感兴趣，所以这次也是想去探访一下，比如说佛罗伦萨这些目的地，看一看当时欧洲的文艺复兴发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以前了解都是课本啊。 对， 看这个各类的文章啊，电影啊， 是 从来没有实地考察过。 对对。 那刚才你在说原来有无数次的想法计划，但是都被打败了，都有点望而却步，什么原因？是什么难度让你觉得欧洲就一直没有能够成型？ 首先就是时间的问题，就是刚刚说到请假，当然这是比较客观的原因。第二个就是可能在，因为如果我去欧洲我想要的是自由行，但是一直担心自己的英语水平，就这样大学四级六级水平能不能让我在欧洲顺利的度过大概10天的时间。 怪不得你选了这个法语和意大利语的。你原来学的这两样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其实啊，真正到了欧洲才发现，我们中国人说英语和法国人意大利人说英语，这碰上非常灾难的一件事情，是彼此都带着口音，所以可能理解对方还是需要加上各种肢体语言。 那最后其实是大家比划比划，然后 对 更能明白。 就是 this that one two three OK OK no no thank you， 大概是常用语就是这几个了。 过去就是可能大家一想到出门，尤其是出远门到欧洲欧美，就想说，哎呀，这语言关过不了的话，总是怕麻烦。 但是不太想抱团。其实对我个人来说， 对，尤其现在我们说像你这样的文艺女青年， 半个文艺女青年。 对对，这个是抱团。如果说是纯老年人出行，你恐怕抱团对他们更合适一些，对吧？ 是， 你还更放心一些呢， 省心。 但是一旦是自己带着出去，就觉得那要我干嘛使啊。 而且一般来说家长可能他在语言观上面还不如我们，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出门还是要靠自己， 成为他们的拐杖。 对 啊，你得成为他们的向导。所以这趟出行应该是计划了很长时间的， 大概前后有2个月的时间吧。 这2个月当中做了什么样的一些攻略？ 其实是这样的，我这次出行还是属于找了一个比较偷懒加引号偷懒的方法，就是我找了一家旅行公司来帮我计划这个行程。但是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我回来之后再想，还是要自己多上一上心。因为我找的这家公司它是属于连机票和酒店也会帮我负责来订好的这种，就等于是它属于一个全包圆的性质，所以在前期沟通的时候我又比较疏于和 他的沟通，在机票和酒店最后预定下来的结果，其实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满意的。比如说他有一个非常长的协议了，其中有一个条款就是说去程和返程的机票它是有一个转机次数小于等于一次的。那在我的理解当中，我觉得小于等于一次，那顶多就是我来回这一趟旅程最多转一次机， 最多一次。 结果后来发现是来回都要转一次机。比如说以我这次的旅程为例，我是来回去一共十天，从巴黎入境，罗马出境。那我去程的时候是从北京飞到阿布扎比再转到巴黎，回程的时候从罗马转到阿布扎比再飞回北京， 都要从中东转一下。 是，所以再加上就是如果你订的是经济舱的话，其实这个旅程还是比较的遭罪的，尤其是对稍微上一点年纪的旅客来说，这种长时间的转机还是比较辛苦的。 对啊， 所以一定要提前跟你这个旅行公司说好，比如我要直飞，你就给我订直飞的飞机。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小的细节，包括旅店也是，他会说我们给你订的旅店全都是国际三星以上的标准，但是欧洲大部分的旅店它是属于年头比较久，甚至有一些四星或者五星级的酒店，它的设施可能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的奢华，这也是大家要注意的，一定要自己去再看一下，核实一下。 那可是一开始的时候想着说省点心，这也是大家人之常情啊。 对， 工作这么忙是吧，你说我要上直播谁帮我做计划，交给他们呗。 再加上这次要去两个国家四个城市，我觉得目的地非常的多，那怎么去玩其实我心里也没有一个谱，第一次去欧洲。 对，因为你第一次你没有那样的经验。 对， 就平常我们说啊，我们说你要看看别人的经验，或者我在这个节目里你看这么长时间了，我了解了那么多的嘉宾跟我讲欧洲怎么玩怎么玩，实际上对我来说还是一头雾水的， 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对对对，我记住了当中的某一些精彩的点，我联系不起来。所以我最好的方法就是委托一个人能够帮我可能你刚才说了啊，就是从头到尾如果他全包了的话恐怕也不太好，因为你了解的不够详细， 所以一定要自己再去核实这个行程。 要 提前跟他做大量的沟通。 你觉得这一点上有疏忽是吗？ 是有疏忽的，就是在机加酒这一方面是有疏忽的，但是你后来发现他给你安排的每天的行程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他可以给你策划一个最优的路线，比如说第一天你这一条线是用时最短的，比如说在一条直线上，第二天他再给你换另外一条路线，然后第三天第四天，这样就比你自己这个东一下西一下会不太有条理。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这次你刚才说了这个两个国家，大概是四个城市 分别是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和罗马。 这四个城市跟你想象当中，或者这么讲吧，在这四个城市当中，如果让你现在做一个评价的话，你会对哪一个的满意度最高一些？ 佛罗伦萨吧。 啊，这还是不符合你那个标签了。 符合我的人设，人设没崩。 特别文艺。这个佛罗伦萨 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是， 但是你会感觉那里的人生活节奏要比很多大都市很慢嘛，就它要慢很多。你可以稍微歇下你的脚步，去找一个咖啡馆点一杯咖啡，或者点一个冰激凌，你可以去看一看，你旁边可能就是几百年前的那种大教堂，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跟你平常在台里的时候，你说中午也可以弄杯咖啡，就是 但是就吨吨吨的喝完，赶紧上班。 在那儿完全不同，包括咖啡的品牌都不一样，对不对？ 其实到那儿还真的是挺懵的，比如说咖啡，或者是说最简单的冰淇淋，我觉得都吃不明白。我去佛罗伦萨有家冰淇淋店，它有超过150种口味。 你别着急啊，台对面有一家是多少多少种，我们知道，是不是？那个后来改了名字了啊。但是你刚才说100多种， 150种口味，是一家老店，所以就在那 单子得有多长啊？ 就是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店面，然后每一个小格子是一种口味，进去之后真的是眼花缭乱，所以最后就随心所欲的点了几种。 我觉得我这辈子都吃不了那么多种。 是，如果真的是能在比如说佛罗伦萨待上2个月，我觉得不妨每天去尝两个口味，当然回来可能就会面对非常残酷的减肥历程。 这么听起来的话，你在佛罗伦萨感觉幸福指数挺高的。 挺高的。 是吧？佛罗伦萨，跟我们形容一下，在你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去看很多的东西的时候，看别人的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它是个文艺的城市啊， 是 可能它有 文艺的一面，也有一些可能生活，刚才你提到的丰富多彩的一面，嗯，但是你去了之后在那儿怎么安排你在佛罗伦萨的行程的， 嗯， 而且是带着父母的对不对， 嗯， 跟着家人一块的， 跟家人一块的， 怎么在佛罗伦萨度过的？ 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是先安排了圣母百花大教堂和乔托钟楼，我相信这个 打卡地啊， 是一定要去打卡的，嗯，而且我们当时还安排了一个乔托钟楼的爬这个钟楼的过程，因为他当时是这样，就是乔托钟楼你可以爬上去，圣母百花大教堂你也可以爬上去，大部分的游客其实都选择了去爬圣母百花大教堂，因为这是最标志的一个游客打卡地，但其实呢我提前做了一些攻略，发现你去爬乔托钟楼要比爬圣母百花大教堂更加的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圣母百花大教堂它的穹顶是一个红色的穹顶，就非常有它的标志性特色，也属于文艺复兴初期第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嘛，算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建筑作品了。如果你爬上乔托钟楼的话，恰好就可以拍到最好的百花大教堂穹顶的角度。 哦，这就是换个角度来看， 是，就是我们说这个，你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可能你在那圣母百花大教堂的顶端，你是看不到它的全貌的，但是你在它旁边的乔托钟楼，就可以拍到非常漂亮的佛罗伦萨的全景，以及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红色穹顶。 聪明的选择， 但是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那个钟楼爬上去真的是呼哧带喘。 这两个哪个爬的难度更高？ 其实都差不多，因为它是属于不停的转圈就螺旋上升的一个楼梯，所以建议女性朋友一定要穿运动鞋，因为我当时有见到就是咱们中国的妹子啊，可能 高跟， 是就穿了一个小细高跟， 我 就是她每走一级就是你听到咔嗒咔嗒，但是你会能想象到非常累， 而且那个每咔嗒一声她那个脚那个受力面积 是 特别的痛苦， 尤其是欧洲的大教堂的穹顶基本上你爬上去都有二三百级的阶梯，还是不太容易的。 哎，这个有点像是什么呢？咱们在东方，尤其在中国，很多的塔，如果是可以让你爬那个塔的话，你会发现塔也是转着往上走， 对，螺旋上升。 刚好我在10月份10月初国庆假期的时候，回到陕西家乡陕西啊，然后在其中一个古塔，就是我们开始以为就是围着参观一下不让上的，哎，恰好人家那天可以开放参观，然后我们就上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你知道那个塔的那个楼梯是这样，越往上它越窄越窄越窄， 是 窄到什么程度， 非常窄，一个人吗？ 对，一个人每次上的之前还离着十几米呢，就得喊有人吗，那边要下来人你就不能上， 没错没错， 得让着走，所以其实爬楼对于你看年轻人都觉得啊可能还是比较辛苦，所以家人感受如何？ 非常痛苦 他们有心理准备吗？你提前告诉他 们。因为是这样的，其实没有心理准备，我们都不知道他的那个爬楼的环境不 是特别的好。你也是到了现场之后， 而且你停不下来，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游客等着你。如果你一个人停下来，那么后面整个大部队都要歇下来了。所以如果你要是在钟楼的爬楼的过程中停歇，你就只能靠着墙壁侧着身子然后给其他的游客让出一个窄窄的通道这样。但好在他大概比如说我爬100级左右，它会有一个稍微歇脚的平台， 可以有一个停留的休息区， 这个，是那个古时候的人们也是稍微要人性化一点的嘛， 看来家人跟你的这个配合度，你们平常旅行的时候如果你跟家人在一块还是默契很高的是吧？ 哎，其实我很害怕我爸爸妈妈有没有听这节目，其实我们经常之前出去的时候会稍微发一些脾气， 有小战争是吗？ 会有一些小小的战争，因为旅行的时候本来就很累，大家可能就是累了一天心情都不是特别好，再加上一些小小的旅行当中容易出现的摩擦， 因为有的时候你是不能预计的，不像你在家里面很多东西你都可以看到， 对， 你出去很多事情它是突然发生的， 比如说啊，好不容易订一个饭馆排俩小时队进去吃，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儿， 这个时候是谁先有一点点小情绪的？通常会有谁？ 我爸，你没在听吗？ 今天一定要套出来这个。 是， 事实上就是每个人他在某些方面的容忍度是不一样的。 是是， 有的人耐受力特别强，就比如说，可能今天要走很长的路，其中一位他可能就无所谓，走再长都行，但是另外的人就受不了，但是如果说有一些时候是突发事件，可能让他始料不及，有的人就对这样的事情无法容忍， 是， 就是每一个人的耐受度都不太一样，所以在旅行当中还是要多多的互相体谅一下对方，毕竟都是一家人嘛。 我看得出来你这个汇报的这个过程很愉快，说明解决起来也非常快，是吧？有很多小矛盾到了这个 到了下一个景点就又很开心了， 对吧？所以你要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化解。通常你是在这个当中当成什么催化剂？ 当成父上大人母上大人息怒这个角色。 所以你认为如果让你评价一下佛罗伦萨，你还是觉得它适合家庭出行？ 还是比较适合，因为它的生活节奏相对来说比较慢。 这是佛罗伦萨的这种感受。它跟我们刚才提到你在意大利因为有三个城市嘛，对吧？ 是。 它跟罗马跟米兰是完全不同的吗？ 罗马和米兰相对来说规模要比佛罗伦萨大很多嘛，尤其是罗马作为意大利的首都，你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很多的大广场连起了一座城市，就是那种气势还是非常恢宏的，尤其是你作为一个小小的游客，你去仰望那些建筑的时候还是觉得比较震撼。但是罗马有一点让我觉得也很好奇，就是它虽然是个大城市，但它很多的人行步道也都是用石子或者是石砖铺成的路，也是高跟鞋噩梦。所以建议去欧洲出行的爱漂亮的姑娘们，如果真的是比如说我要拍照打卡，还是自己包里背一双轻便的高跟鞋，但是走路的时候一定要穿平底鞋。 我刚才听你说那个高跟的时候，我就想那爬那个进教堂或者那个钟楼的时候，事实上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脱下来拿上，光脚走我估计都比那个强得多。 是，但是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考虑吧。 对，就是看你人哪方面了。 是。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刚才提到的这趟旅行，欧洲的用小美的话来讲叫小白的欧洲行， 是菜鸟的欧洲行。 我们一会儿下半时段继续来分享他的故事。听到的这首歌名字也很好听，叫做时光遐想，我们可以在他的故事当中想象一下欧洲的风景。 穿过你，穿过青春， 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在书中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 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 是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成，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环球旅行家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的达人订阅号，我们的达人是我的同事，北京电台的主持人小美。再次欢迎小美。 嗯，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美。 嗯，刚才这个小美跟我一块听这我们的片头的时候啊，里面那些地方说什么加纳利群岛啊什么塞伦盖蒂草原啊，乌尤尼盐沼啊，我每次听到这些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像一个旅行达人一样的去过这样的地方。 听了这个片头差点气得拂袖而去。 但是我特别欣赏刚才小美那个态度，就是说旅行其实一步一步来。 嗯 啊，虽然我这一步已经迈了这差不多这节目十年了， 我这也是第一次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对对对，我向你学习，就是一步一步来。我们其实旅游的这个成长它是很缓慢的。 嗯， 包括我们的达人，其实很多来到直播间来讲述故事达人有很多都一把年纪，真的是一把年纪。但是现在年轻的这个旅行达人特别多啊，有更有经验的、更丰富的经验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是经年累月的走过世界很多地方。刚才小美说了，他的这迈出的叫做冲出亚洲的第一步啊，我没有理解错，冲出亚洲走向欧洲的第一步，这是刚刚完成了一趟旅行。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种难度还不小，就是跟着家人或者说带着家人， 嗯， 今天 去两个国家， 带着家人去两个国家， 英语又不咋地。 城市，刚才说到佛罗伦萨的时候，其实是完成了你，我觉得应该是你比较向往的一个地方。 是，而且当时我去佛罗伦萨两天的行程，在这个旅游公司给我安排的行程里面是没有乌菲兹美术馆的，但是作为一个半个文艺女青年怎么能不去乌菲兹美术馆呢？ 哦，对啊， 所以我就自己把行程又改了一下，提前订了乌菲兹美术馆的票，去看了一下，比如说乔托、波提切利，然后拉斐尔、达芬奇的这些杰作。觉得还是心里很满足。 这确实这是清单上的东西啊，是吧？ 是， 有的时候，所以你刚才提到说，为什么自由行 嗯 适合，有更改的可能 是。 你要跟团的话 就很难了， 就没有了， 嗯 啊，你不可能脱团的， 是， 所以在这一点上家人也很支持你的决定对吧， 嗯啊，因为其实我们也不属于那种爆买族，所以还是想多看一看风景， 哦， 多了解一些人文这些。 我刚才这么一听的话我就知道了，我一会儿砍掉一个环节啊。 哎，也可以 也 可以聊聊，嗯，也不能说那个 一点都不买是吧， 对，也稍微买了一些， 要不然亏得慌。有的时候其实这个女生更是这样了， 嗯， 你不可能说在一次境外旅行过程当中你不带点东西， 嗯， 有的时候会是给家人朋友带一些东西，有的时候满足自己小小的那个心愿是吧， 你也要稍微带一些纪念品回来 啊，对对对对，这个是必要的。尤其你去这样的地方 是 打卡地嘛， 嗯， 所以刚才我们一会儿这个购物环节我们放在后面啊。 好， 我想问问在这四个城市当中，刚才你说两个国家四个城市，米兰和罗马呢，你刚才大概比较了一下，对比了一下佛罗伦萨， 嗯， 那么剩下的一个巴黎， 巴黎， 巴黎通常来说我每次问不管是我的搭档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我们的女同事也好， 哎， 只要他们还，嗯，没有进入另外下一个阶段哈，他们都会说把那个城市要留给某一个时刻， 哦，嗯， 有这样的说法，哦， 这个也确实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我到了巴黎会发现它真的是一个浪漫之都，时尚之都， 这个气息从哪里能感觉到呢？ 尤其是我去的这个时候算是法国的深秋，大家都知道法国梧桐，嗯，法国梧桐的叶子金黄色， 哎，中国每个城市都有法国梧桐， 对，落在地上铺厚厚一层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就是我心中的巴黎。尤其是晚上你去埃菲尔铁塔，打卡的时候，它每个整点大概会有5分钟到10分钟，埃菲尔铁塔是会闪灯的，那个时候觉得太浪漫了，而且所有的游客都会在整点的时候发出惊呼，都说哇快看，就是那块会闪各种颜色的灯，而且好像据说比如说中国的农历新年的时候埃菲尔铁塔还会闪红色的灯呢。 哦它是根据这个 它是会根据 国家的 不同的这种节日啊庆典会安排不同的彩灯颜色，所以如果大家想去埃菲尔铁塔不妨选择晚上的时候， 而且你说的这个季节我觉得挺合适的，就是深秋， 是就是它这个落叶将落不落的时候，嗯，非常好。 你刚才说你回来多长时间了？ 一个礼拜不到， 一个星期， 嗯， 我看刚才的温度差不多巴黎是在8度左右， 我去的时候大概是在13-14度这样， 比较合适， 这两天好像又降温了， 所以你不能等它降了以后你那时间选的真好， 这个时候也要看一点运气了，因为像欧洲的气温变化我觉得还是蛮明显的， 嗯， 就是一股寒流来可能那个气温就哗哗哗往下降， 对， 叶子可能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落得差不多了。 巴黎通常在女生的想象当中是什么样的？我因为跟不同的嘉宾聊到像这样的城市的时候，因为它太显著了， 嗯， 太知名，所以呢，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些理解。 嗯， 我通常会看一些图片的时候，就会想巴黎这个城市是什么样的，就是摊开了。 嗯， 怎么摊开呢？从中心点一点一点往外辐射，它那些街道， 嗯， 就像是一个怎么说发出的光芒一样的。 嗯， 然后呢有很多的对巴黎的一些理解都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 哎 啊，这个咖啡馆啊， 哎，就是我也去了， 是吧， 啊，就是这个传说中的双风车咖啡馆嘛，也是天使爱美丽的一个取景地， 啊， 当时到了这个咖啡馆的时候人不是特别多，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咖啡馆里面的装潢是和电影里面基本上一模一样的， 嗯， 没有更改这种布局， 嗯， 而且我点了一个焦糖布丁，也就是女主角用勺子去敲碎那个布丁壳的那个布丁，我当时就想，嗯，我这样一定可以发一个特别有创意的朋友圈， 嗯， 结果我发现我旁边那一桌姑娘更有创意， 嗯， 大家可以记得那个天使爱美丽里面她把每一颗小红莓套在每一个手指上， 嗯， 然后一颗一颗把小红莓吃掉那个场景，我发现我旁边的那个姑娘她不知道从哪儿买了一盒小红莓，正在把每一根手指上套上一颗小红莓，在那儿拍那个吃小红莓的照片，就是完全还原电影场景的 复刻。 哇，我就觉得这真的是高端游客，瞬间我的这个敲布丁就被比下去了， 有鄙视链了。 是，又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样的地方人会很多吗？ 其实还好，因为我去的时候大概是也就是中午一两点的时候， 嗯， 人不是特别多。 嗯 嗯， 那个是在蒙马特高地上面。就是它也是属于， 哦，这个，有朝圣的感觉， 也是属于巴黎非常著名的一个文艺区吧，在蒙马特高地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画家艺人他在给游客画像，或者是就画附近的风景，就觉得这个还是很巴黎的，很浪漫的。 所以 巴黎这个城市应该你刚才说浪漫它的自由的那种感觉哈，或者是大家可能如果用悠闲，因为你刚才提到了佛罗伦萨，那么你觉得两个城市的这种就是悠闲的感觉是一样的吗？它的气质会相似吗？ 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法国的浪漫是偏冷调的那种浪漫，但是佛罗伦萨的浪漫是偏热情的那种浪漫。 是暖的是吗？ 对，可能因为佛罗伦萨城市比较小，但是人又会显得比较多，你会觉得每一个意大利人都非常的热情了，就是他们就非常像那种原住民的感觉，就会互相打着招呼，感觉街道上的每一个人好像都很熟的那种样子。可能城市不是很大，但是法国就是属于有一点点给你感觉有一点点气质高冷，但是它又非常的美好，就是让有一点可望而不可及的那种感觉， 就是距离感有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很美的东西， 是 保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呢它是散发着某一种光的。在巴黎这个城市你满足了，你看你的打卡地有了，你感受到的浪漫气息有了，对于你的家人来讲你觉得巴黎适合他们什么呢？他们在那儿能够收获什么？ 我觉得可能也是各种，比如说圣心教堂，就它是会有一种历史年代感沉淀的一个东西，可能 会看到很多建筑， 对，会看到很多古建筑，然后可能会在那里面找到一种内心的平静。 这个确实是很好理解，因为如果从不同年代经历过不同年代的人，他可能对巴黎的印象也会由于他所接触到的一些作品会有不同。比方说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如果让我去巴黎的话，我就想哎，我一定要去一趟巴黎圣母院，我要找刻在墙上那两个字， 要去找卡西莫多。 就永远都是这种想象，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跟小美来说说你这趟这个啊，叫菜鸟也好小白也好欧洲行，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刚才说了这个购物呢应该也是其中一项吧， 算是一项行程， 虽然可能你不把它当做核心的部分。 对， 跟家人这回有什么收获吗？ 我们其实在法国主要的购物目的地就还是传统的两大目的地，一个是老佛爷，一个是巴黎春天百货，这也是其实都不能把它算成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商场了，它其实也算是一个打卡地了。 对对对， 老佛爷里面的人游客其实非常多的，而且你可以在各大这种一线品牌的专卖店外面看到很多人排起长队。要说价格优势我觉得它还是有的，但是大家还是要理性消费，尤其是对去很多国家的游客来说，我觉得还是选择一地去集中消费比较好。比如说它虽然都属于欧盟的这些国家里面嘛，我是从法国入境然后从意大利出境，那么你在意大利罗马机场办退税的时候就会非常的麻烦，因为你要专门去海关把你在法国买的东西的那个单子让海关去检查，因为大家去出门十天好几个人可能都大包小包行李是非常多的，这个时候让海关检查，他又往往会挑选这种开箱检查的方式，就会很耽误时间，所以大家不如直接比如说我从意大利出境，那么就从意大利集中购物回来会比较好一些，而且两国的价格其实基本上是相差无几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比较放心一些。包括罗马机场的退税，就以罗马为例嘛，就它机场退税其实是不太有指示标志的，就它不太像比如日本，它可能机场退税会一直给你立一个牌子一个牌子，就指示你外国游客应该怎么退这个税， 带你去那种感觉。 对，但是我去到了罗马机场，我留出了4个小时的退税，包括机场采买包括登机的时间，结果发现是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指示牌，你要不停的去问询各个地方，然后要跑到各个地方去办理一系列的手续，尤其是你从意大利退税回来，像在老佛爷买东西回来的那个信封还是要投到邮筒里面再寄回老佛爷公司的，这就等于多了一道手续。 对对对 对, 对、所以你刚才说减少这个麻烦，就应该如果你有更多的一些购物的需求的话在意大利完成。 对，就是在你出境国完成，你也不用拎着大包小包去逛好几个国家。 确实啊，这是在欧洲旅行的很多人可能都会带回来的一些经验。因为你要不止一国，你就要做好这样的一个计划。 是，